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十八，傀儡洞府，第1025集，十只金环。三头金驼的案子结了之后，开封府众人却是迎来了最忙的时期。马上年关了，包大人和赵普有很多的公务要处理，而太学就要放冬假了，节前还有一次大考，包岩和庞玉他们一帮学生忙着温课。五爷之前的银子还没数完，新的就又到了，一大堆账目忙的他也顾不上喂猫了。魔宫众人忙着给无一霍和九娘制备成亲的东西，天尊和阴侯忙着买年货，公孙带着小四子忙着给人看病。林业火前两天因为天冷干燥，脑门上长出了一颗痘痘，于是火凤忙着护肤，赵祯这个当皇帝的忙着看各地送来的文书，今年冬天冷，在年前要做好过冬的准备。欧阳少征忙着操练皇城军人马，龙乔广忙着练剑，以及做24小徒弟伺候师父师娘，苏良忙着养狗，过年了，又到了狗狗们下崽的时节了。小梁子忙着练功，四大护卫带着衙役们忙着检查开封沿街各大商铺的顶棚是否牢固，以免被雪压塌。丫鬟们忙着准备食材过年，小厮们忙着扫尘，总之大家都是各有各忙，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烈。开封街头张灯结彩，商铺开始卖年货，周边县城的百姓也都进京来了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开封城比以往更加的热闹。而就在这几乎所有人都很忙的时节里，有个人却很闲，不用猜，是开封城的镇宅猫妖展昭，展护卫。开封府一旦案子完结了之后，就太平的一塌糊涂，展昭兜了一圈都找不到一件事情干。包大人忙着批公文，撵展昭出书房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展护卫跑去善堂，又觉得自己碍手碍脚的妨碍公孙和小四子给人看病，想陪阴侯出门逛个街吧。阴侯、天尊、无沙大师和微尘大师不是聚在南安寺打马吊，就是跑去喝酒，都不带他玩。他娘和陆雪儿忙着买衣服，让他自己玩去，上街寻个街，想碰碰有没有盗贼扒手人贩子吧。满大街连个地痞都没有，或者说地痞们都忙着过年没空干坏事了，于是展护卫整天无所事事。不过导致展昭这么闲的关键原因还是喂猫的这几天太忙，都不陪他，展护卫形单影只，总觉得空虚寂寞冷。这天开封府的马厩门口，展昭坐在一个倒扣的木桶上，身后是早多多、白云帆他们一大群马在吃苹果，身前是正接受展昭梳毛的小马驹，两边是同样吃苹果的幺幺和小五。展昭一边给小马梳毛，一边歪着头看着小五。 嘿，我说你凑什么热闹啊，他们吃苹果你也吃啊。 小五将一个苹果啃得满是牙印，瞄着展昭。 那当然是因为爷跟你一样闲。 过年也带你去魔宫。 展昭叹气，揉着小马自言自语，说到这匹小马终于是有了个名字。之前展昭和白玉堂为了给小马驹起名字着实纠结了一阵子，两人是拿不定主意，不过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特别是吴一霍和九娘定亲之后，展昭觉得这匹小马其实挺好彩头的。再加上小马驹的毛渐渐长长，毛色是纯白，外围有一圈红色的勾勒，梳毛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片一片白底红边的莲花一样。于是展昭索性给他取名叫红莲， 正好人家又是个姑娘，众人都觉得这名字挺合适。展昭正无聊，就见外头小四子提着个小木桶跑进来了，展昭双眼就是一亮。 小四子，你不忙了？ 嗯呐。 小四子的小木桶里有好些药粉，他拿了到马厩里撒。 今早的病人不多，爹爹善堂忙完就去龙图阁帮小包子理卷宗了。 哦。 展昭凑过去看小四子大把大把往马厩里撒药粉，不解。 哟，这什么粉啊？ 驱虫的哦。天冷了马厩里暖和，虫子容易躲进来过冬，咬着连连就不好了。 你一会儿闲吗？咱们俩吃饭去吧。 展昭点着头去摸小四子的脑袋，小四子仰着脸瞧展昭，眯眼。 爸爸还没输完银子。 展昭叹气，他今早跟往日一样去白府桥了，不止银子没数完，还有好多布匹什么呢，貌似是上货还是要转运呢。白玉堂人都没在白府，跑去码头了。本来这些事情是应该早就办完的，怪只怪白玉堂之前一直在帮着查案，于是堆积到年关一起弄。展昭连耗子毛都摸不到一根，也帮不上忙，就怕给他添乱。说起来，那耗子为啥不务正业？还不是为了养猫？小四子撒完了药粉，就跑去一旁洗手，然后跟展昭商量着一会儿上哪儿吃饭，以及下午怎么过。两人正聊着，外头月牙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大叠单子，还有大包小包的东西。 展大人， 月牙进来，放下东西先喘气，看来是跑过来的。小四子给他倒了杯茶，展昭看着大口喝茶的月牙有些纳闷。月牙和陈星今天要帮白玉堂去收账，那些单子应该是账单，这丫头应该很忙才对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 姐姐一起去吃饭吗？ 吃不了，我还忙呢，就来替少爷传个话。 传话？ 刚才有个小哥去找白福，貌似是金铺陈师傅家的小徒弟，约好了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少爷说晌午跟他在太白居碰面，问你去不去。 去啊。 展昭倒是想起来了，这小徒弟就是之前帮病书生打那对金镯的，的确是说了有案子要问他俩，他俩当时答应了跟他碰面。白玉堂最重承诺，既然答应了，应该再忙也会抽出功夫来。展昭自然乐意去，一方面他挺好奇是什么案子，另一方面终于逮着耗子一起吃顿饭了，好几天没碰上了。月牙带完话就跑了，展昭乐呵呵抱起小四子赶往太白居。展昭到太白居的时候还早，小六子说白玉堂还没来，不过刚刚白府的人的确来定了位子。展昭上楼刚到雅间坐下，小六子就领了个少年进来。那少年看着十七八岁，跟包岩他们差不多年纪，眉清目秀的，而且功夫不错的感觉，一身灰白色的长袍。那少年进门给展昭行了个礼。 展大人。 展昭点头，小四子睁大了眼睛好奇。 谁呀？ 少年举止很得体，跟展昭行了礼之后自我介绍了一下，他就是陈师傅的徒弟，叫谭少岩。两人落座聊了起来，竟然还沾点关系。谭少岩铸造金器的手艺极好，一方面师承好，另一方面天分高，他祖上都是金器铸造师傅，外公叫梁朱道，人称金手梁，天下第一的铸金人，也是陈师傅的师傅，更是魔工一员。不过梁朱道在展昭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，谭少岩从没见过他外公，因为他外公将自己的手艺都交给了他师傅，所以老臣才会千方百计找到了谭少岩，收他做徒弟。两人一攀谈，一个是魔宫之后，一个是魔宫少公主自己人。展昭对梁朱道还是有些记忆的，谭少岩十分像他外公，性格和长相都像。展昭特地讲了一些他外公的事情给他听，两人聊得很是投机。正聊着， 白玉堂也终于到了，身后还跟来了两人，一个公孙，一个赵普。公孙从龙图阁出来，碰上了正从皇宫回来的赵普，两人到开封府想带小四子一起去吃饭，却没找见人，衙役说被展昭带去太白居了。两人来太白居的途中遇到了白玉堂，于是五爷将事情一说，两人就也跟来凑热闹了。展昭先仔细端详一下白玉堂， 我家耗子是不是忙瘦了？看着至少瘦了一二两的感觉。 白玉堂这几天没看见展昭，也总觉得心神不宁，今天瞧见自家养的猫少喂两天，似乎也没瘦，倒是松了口气。人都到了之后，赵普让小六子上菜，边吃边聊。 是关于什么案子呀？ 谭少岩从袖兜里拿出了一张纸来，递给众人看。展昭接过来一看，就见是一张画纸，画纸上画了十个圈，看着似乎是指环，上边有复杂的图案，每一个上还有一个小钩子，旁边则是写着详细的尺寸，根据尺寸的大小来推断，似乎这几个圈是指环。 这是什么？戒指吗？ 小四子坐在赵普腿上，也好奇地看着那张图。 戒指上还长着钩子吗？ 啊，这是大概半年前，有个人来让我师父打造的，是十枚指环。 这十个指环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师父已经不接生意很久了，基本铺子都是我在打理。那人来的那天是傍晚，打雷闪电的下大雨，他穿着一身青衣，带着个有围纱的斗笠，也不说名姓，就让我师父打造点东西，随便开价，多少钱都行。 然后呢？ 我觉得他样子有些鬼祟，似乎不想让人看见面容，于是就说师父不在，且他老人家这些年身体不好，眼睛不行，有些活儿可能也没法接，替他问问看。他就留下了一张图纸给我，说要打造十枚指环，不要纯金的，要掺金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